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我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，还蛮触动的，说在成都呢，有个父亲在隔壁小区为26岁的女儿贴了一张手写的征婚启事，说女儿的对象呢，外省的不行，省内的可以考虑，最好在成都市区，最好不超过3环，因为他担心女儿受委屈，他看不到。为了让女儿嫁得近一点，就把距离缩到最短。这个女儿也没有责怪父亲，表示不忍心远离父母。想到一句话说，父母在不远游，可能嫁到外地的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刚开始是每年回几次，到后来有了孩子，可能一年也回不了2次，有一种无奈是不能够陪在爸妈的身边。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对年母亲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释出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中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被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识取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，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

旅客朋友们，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。 哎 哎，小姑娘，我帮你，我来，我来。 这个名称不敢理解，请您不要上车。 余额不足，请投币。 哎呦，我这没零钱呐。 大爷，别着急，我来。 传统美德，助人为乐。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， 我来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回忆起小的时候的事情，想到的可能都是小的时候会玩什么游戏，可能会想到跟自然有关的东西，跟小动物有关的事情，池塘，还有爬树，玩玻璃弹珠，玩泥巴，还有青梅竹马的好朋友。不过我觉得最难忘的应该是当时所不经意的时间，那种无关乎过去或者是未来，只在乎当前这一刻，没有办法重来的那种时光，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它才特别。 小时候常常望着窗的天空，幻想长大以后能实现从前做过的美梦。长大后发现世界真的不同，不知该要往哪走，还是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。 我无力再逃脱，走向回到小时候。 I wanna stay, or stay away. 我想家的我带领你的

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